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天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刘墉啊，生长在世代书香、以科举、中举为荣的这个家庭里。所以他从小呢受到的教育肯定是很良好的，这不用说。后来呢，他成为了四库全书馆副总裁，这也证明他确实有学问。但是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满腹经纶的刘墉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，这不知道为什么。至少在目前呢，还没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。这很奇怪，一般的都16、17岁就赶紧的科举，赶紧去考试去。为什么你说他世代书香，他爸爸又是大官，在30岁的时候还没考试呢？不知道为什么。虽然他参加科举考试之前的记载啊，在真正的历史上不多，但是在众多的民间野史和故事中，对刘墉乐于助人，与贫苦人民打成一片，这个传说特别多。那么今儿呢，我呀先给您讲一讲刘墉惩治盐商的一个小故事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道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第25回，刘墉卖枣。那首先呢，先跟您聊聊刘墉惩治盐商的这个传说故事。刘墉啊，从小就会审时度势，没有9分把握，他从来不干危险的事儿。因为什么？您不切实际啊，就去冒险去，就跟子路似的破釜平和，这10有8 9要失败。所以呢，人对事物的判断得依赖智力与理性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理性要素之一就是好的判断力，这是谨慎的基石啊。如果一个人有了好的判断力，就能轻松的获得成功。出色的判断力啊，是一个人的甲胄。如果没有了判断力，脑子就好像进了水。如果没有足够的判断力，就会失去很多应该能够获得的东西。人的一切行动都要依靠判断力来指导。刘墉啊，据说从小就聪明，而且心肠好，愿意帮助人。在他13岁的时候啊，有一天啊，他遇见一个事儿。邻居家呢，有个寡妇欠了这个盐商啊2两银子，还不起。说这盐商闯到寡妇家里，把寡妇家里的一个大缸抢走了。说这一个缸有什么好？对了，这是一个青花的大龙缸，说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大概咱估计就是明代传到清代的，算个古董。那值钱呀，寡妇不愿意，没辙呀，那打不过人家，只好坐在门口哭。刘墉这13岁的小孩啊，非常气愤，跑着就追盐商去。结果一瞧啊，那几个大棒小伙子正扛着那缸，行悠行悠往前走呢。 刘墉一想，他们人多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只能智取。嗯，于是啊，他走到那盐商跟前，他是小孩啊，13岁啊，装得有点傻头傻脑的。嗯，这缸多少钱一斤呢？盐商一瞧这孩子，这是随口说5钱银子一斤。这大缸多少斤？5钱银子一斤。好啊，这多少钱？啊，好，我买，你给我抬到家门口去吧。刘墉啊，就领着这盐商，哎呀，绕这一大圈子，把这帮孩子们累的啊，这帮小伙子给累坏了。最后来到衙门口，啊，你这不这好容易到了，赶紧你说啊，拿钱找你们家大人。不是，我就要3斤。三，盐商一听3斤。我把缸给你砸了啊，啊，像话吗？你怎么这样？我们才这么半天。刘墉一听，我就要3斤，我也没说，故意的声一大，哎，这衙门里人就出来了。衙门人过来一问，怎么回事啊？都说这是盐商的不对啊。嗯，周围围着人也说。刘墉一瞧呢，哎，我还不欺负你，拿出2两银子来，把这盐商啊，这嘴堵上了。人家不欠你2两吗？我还你2两。嗯，你把这龙缸再给人抬回去吧。我这行吧。哎，这盐商啊，又让小伙子把这缸又给抬回去了。这就一个小故事啊，当然也不太合情理。凭什么一个13岁小孩说话，这盐商就听啊？啊，说什么是什么，就跟现在似的，这东西我要了啊，500万一斤，他就傻呵呵的抬着跟着小孩走，到衙门口了还没明白，还跟小孩打起来，这就不合情理。当然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，就是老百姓愿意让刘墉帮着穷人，就这么个事儿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徐徐道来画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听过了一段乾隆皇帝和刘墉的故事啊，咱们接着来听我说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。那么今天呢，是第25回《刘墉卖枣》。今天我们听到的还是这回的上半部分。九王爷一看张成又疯了，哎，赶紧说：“对，把他拽走，把他拽走啊！”和珅一瞧呢，和珅不死心，王爷，依我说，张成还是没疯，你怎么非得不是您想啊？他开始啊，他没想明白，哎，好像是给您磕了头了就没事了，磕完头他又想明白了，哎，他又往回找吧，是这么个情况。您看他说话这也很利落啊，脑子也很清楚，怎么就疯了呢？不是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真疯假疯啊，我有办法能试验出来。你还怎么试验啊？哎，这个要是真疯的人呢，不知香臭，假疯的不知道。您呢就叫人呢上茅房啊，哎，弄点脏东西让他吃，真疯的他吃，假疯的怎么也不能吃啊。呵，刘墉在旁边心说，和珅你可太缺德了，你怎么净使这坏主意啊？而且他在旁边没法说呀，他不能说张成啊是假疯，那不坏了吗？张成在那儿站着心说，呵，和珅你太缺德了，干脆我疯了得了，疯了得了。张成过来就奔着和珅就要来一大嘴巴啊，啪，嗯，小何你看，嗯，你怎么不给小九磕头啊，辣头，嗯。刘墉赶紧，哎，赶紧绑上，怎么的又疯了，这怎么？刘安赶紧过来把张成又绑上了。张成心说，甭管怎么着吧，我先抽你嘴巴，我痛快痛快再说。和珅没辙呀，心说，好，刚才帮王爷，现在打我一嘴巴，行，这回啊非让你啊，嗯，现露眼，你不是疯了吗？赶紧去茅房去弄点那个去，快点。刘安呢 在旁边，这刘安、张成啊，俩人呢虽然不是一个姓，但是俩人就跟亲兄弟似的，在一块多少年了。刘安赶紧的，哎，我去，他先把这差事啊他给揽下来，再想主意。他一边走一边想啊，我真上茅房，真弄脏东西去，我真给张成的这吃这个，那哪成，那是兄弟吗？可是不弄又不成，怎么办呢？刘安啊一拐弯奔了厨房了。他到厨房这么一找啊，正好还有半罐芝麻酱，还一瞧，和好芝麻酱不错，刘安有主意了，又找了一大包红糖，把红糖啊往芝麻酱里一倒，用筷子一搅和呀，是越搅越稠，拿筷子呢往外这么一带，这么一盘往上一挑，嘿，活脱就这么一个这么一脏东西。你瞧这不错呀，拿筷子一插，哎，举着就回来了。您别看这东西喷香喷香的，那就好好芝麻酱就红糖，那能不香吗？但是刘安那做派很像，扭着头捂着鼻子举得多远就过来了，到书房直接就够奔三位王爷，愣往九王爷面前杵着芝麻酱啊，王爷您闻闻，您闻闻臭不臭。自打他往屋里一拿呀，这九王爷就直犯恶心，刚往这一伸早把鼻子捂住了，就让他吃。其实王爷什么也没闻着啊。刘安转头举着就奔张成来了，张成看见没有？看见了，打心里往外恶心啊。可问题是张成琢磨，刘安你不对呀，咱哥俩不错，你怎么这样啊？那这刘安呀还真聪明，也没等张成说话，过来一端张成这下巴颏，俩手一摁，哎，这张成嘴就张开了，噗，这个张成啊杵到嘴里了。那张成不敢喘气呀，那意思，刘安啊，你别真这样啊。刘安踏实啊，心里说，张成你这玩意儿太能享受了啊，疯了你，红糖拌芝麻酱你都不吃，你真疯了啊，吃啊，在嘴里这么一霍了，张成不能总不喘气儿啊，憋不住了，这么一喘气儿，一闻怎么这么香啊，这么一咂嘛，不是哦，感情是芝麻酱拌红糖吃出来了，呵，心说刘安这太好了，这个啊，好兄弟。他还得问一句，刘安你拿的是什么呀？拿的什么呀？就因为你疯了，所以我特地给你拿来的大粪。不是，这不是大粪，这是好吃的，我得吃。三位王一听，这还好吃的呢。呵，张成一边吃一边吧唧嘴呀，连吧唧嘴带咽吐沫带打嗝，好吃，好吃。您算三位王爷受得了吗？连和珅都快吐出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哎，张成啊把筷子上这些全吃了，舌头一舔嘴唇，好吃，刘安再给我来点儿，他还要再来点儿呢。九王爷赶紧的，出去，不行，出去吧，你是疯了，我承认啊，疯了，走。和珅还有点不死心，王爷，我觉着张成不是真疯。王爷说，七哥八哥走，咱上茅房弄点让他吃。和珅说，别去，我不吃，废话，都吃这个了还不真疯呢啊。在旁边七王八王也实在受不了了，哎，得了吧，疯什么呀，就这么着吧啊。主子等着咱们回朝交旨呢，罗锅你赶紧收银子，快点。刘墉一瞧，哎，这事儿算过去了，心里很高兴啊啊，好，收银子。刘干去外边啊，把那个梅铺的那个大台秤借来，要银子啊。一说借秤，和珅当时就一激灵，怎么着还要借台秤？哎呀，这回这要娄子呀，这准是罗锅进宫里得着信儿了，当面要银子，这哎呀，这要让他查出来栽赃一万，那饶得了我吗？可这，哎， 有了，你要说和珅啊不聪明那是假的，和珅真聪明啊。刘中堂，哈哈哈哈，刘中堂甭要了，甭要了啊，这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。纸医生啊给您写的是30000，可实际上呢银子我们带来的是40000。为什么呀？皆因为您呢两辈子中堂，清如水明如镜，也没落下什么。万岁呢恩赏路费银，哎，30000，连旨意都写好了。可是我呢又给您多讨下10000两来，哎，这叫明三暗四。别看我呢给您呢哎办了这么个好事儿啊，但是我呢我不愿意往外说啊，我这叫做好事啊不留名，我学习雷锋同志。说都哪儿的事儿，这都是。和珅呢这是知都包不住了，装模作样啊预先在这儿买好。三位王爷不知道啊，一听怎么的告诉罗锅了，这和珅缺心眼是怎么着。刘墉一听，嘿，和珅明明是栽赃10000嘛，愣说啊你多给我讨下了10000。好，何中堂，那我多谢您了。哎，这有什么呀，咱们同朝为官这么些年，对不对啊，多给您讨10000银子算什么呀，您说您请过我们吃饭吗？别看您连饭都没请过我们吃，哎，我们呀还就是给您多讨10000银子。刘墉一听，好啊，那这样咱们呀我现在就下帖，等于是口头下帖了，今天不算，明天一天，后天第三天，您呢跟三位王爷过府赴宴好不好，一来给王爷压惊，二来呢也给何中堂道谢，您看怎么样啊。啊，那得后天见吧。七王八王九王跟着和珅走了。为什么？看出来了，帽子也回来了，事儿也过去了，再者都同朝为官，至于吗啊非得让皇上给他一撸到底明三暗四，不至于啊。哎，所以高高兴兴的都走了。哎，转天这个真不失约，定三天头上四位全来了。落座以后呢，张成刘安一前一后拖着茶盆过来献茶。张成呢特位的往九王爷那儿去凑合去。啊，小九王爷一听，还小九是怎么着啊，不，小的给王爷赔罪。嗯，你好了，是王爷，那个我这疯病啊是一阵一阵的，三天准好。哎呀，你说你，这就是王爷我宽宏大量，要不你疯了，疯了怎么着，疯了也得宰了你。哎，是是是是，您千万别生气。哎，九王爷把茶端起来，罗锅啊，我说喝你这茶，赶紧又放下了。为什么没喝？想起来了，我说这咱不是那圈茶了吧，都吓出毛病来了。刘墉说不是，这回给您预备的蒙山茶，哎，太后恩赐给我的，也没舍得喝，王爷请您今儿个您品品。嗯，九王爷高兴，蒙山茶好啊，这是贡品，除了皇上别人能喝着，那都归恩赐，九王爷怎么样，那么高的地位喝的也不多。一听好，蒙山茶太好了，嗯，我尝尝。端起盖碗来掀开一闻，这味儿就好，呵，香味儿是经久不散的，轻轻喝了这么一口，嘿，这点香味在嘴里打着圈的香，好啊。哎，七哥八哥，哎，和珅，赶紧你们快尝尝尝尝这茶。刘墉一瞧啊，行，那个您先喝着茶啊，我告会儿假，我上后边瞧瞧饭去啊。你去吧啊。刘墉走了，这四位连喝茶带品带聊天啊，喝越喝越香，越品越美，喝的这肚子里头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叫唤上了。怎么呢？饿了。哎，按照现在的时间吧，有打上午啊10点多钟直盯到下午1点半，这刘墉啊愣没露面。您琢磨呀，不吃东西净拿茶涮，他越喝越饿呀， 这肚子能不咕噜吗？九王爷急了，张成六爱，你们中堂呢？啊，是跟爷回，我们中堂啊张罗酒席呢，别张罗了，让他赶紧出来吧。随着话，刘墉还真就出来了。哎呀，几位几位，久等了啊！张成六安，那么没活啊，眼里倒茶呀，别倒茶了，好，再喝再喝，非运这不可。不是你请我们吃饭呀，还灌我们个水饱啊？不是您呢，再稍等一会儿啊，做的这个东西都是耽误功夫的饭菜。哎呦，还等会儿呢？你甭管有什么，先拿点我们垫垫呀。啊，那这样，我这儿啊，正好有老乡带来的特产，王爷呢，您还真未准吃过。和珅在旁边搭茬了：“什么？呵，你这话太大了，嗯，你要说我没吃过这可以，这几位是谁呀？王爷，王爷什么没吃过呀？哎，何中堂，您这怎么说话呢？”啊，王爷是金枝玉叶奉子龙孙，嗯，天皇贵胄，您说的对，王爷什么都吃过，但是我们家乡的土特产王爷能吃过吗？别说吃了，王爷都未准见过。你要说这我不信，不信怎么办？要不咱打赌，打就打，来击掌。俩人刚一伸手，酒王一把攥住了。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好嘛，空着肚子你们又击掌啊，待会儿你还打算金銮殿参皇上是怎么着啊？行了行了，罗锅子别废话，什么特产赶紧端上来。王爷，这是老乡带来的，甭管谁带来，端上来呀。张成刘安端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徐徐道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那么前边啊，咱们听的是我为咱们节目啊这个录制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第25回《刘墉卖枣》的上半部分。那么明天呢，继续，还请您多提宝贵的意见。下面就到了北京小曲的单元了。今天呢，咱们来听听蒲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而成的插曲。那么今天咱们来听一段《梅花引》，作者是宋代的蒋捷。最后呢，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我演唱的插曲《梅花引》，三弦伴奏是李建书。在这里的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